别哭啊，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系列活动欢乐驾到，爆笑幽默脱口秀，欢乐段子听不够，明星大咖来助阵，现金红包大放送，北京电台让你笑笑笑笑笑不停。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夜间西部北部山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天气，北转东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低气温-5摄氏度。明天北京阴转多云，气温-9到-2摄氏度，东风3级左右。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也提醒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路况信息。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每个周日的节目，我们都为您安排播出中医故事。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跟随着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郝万山教授走进了医圣张仲景的世界。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跟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高级教师祁连海，一起来看一看药王孙思邈究竟如何崛起的。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他是一代名医，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医德崇高。他在世时就深受百姓敬仰，同时也很受皇家看重。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写诗称赞他说：“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可见地位之高，影响之大。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隋唐时期著名的医药学家，有药王美誉的孙思邈。他所著的《备急千金药方千金一方》合称为千金方，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的百科全书。那么孙思邈他到底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召见？他最终又凭借着什么从而能够成为药王呢？他刚开始行医时有着怎样的举动？他得到的是荣誉还是耻辱呢？这样一个日后将成为药王的人，孙思邈究竟活了多大年纪？是101岁还是141岁？他是否有什么高妙的养生秘诀呢？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级教师祁连海走进百家讲坛，为我们讲述千古中医故事系列节目《孙思邈之药王崛起之谜》。 孙思邈他这个人很有意思，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不知道他活了多大岁数。我们现在史学界啊，关于这个孙思邈的年龄大致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啊，说他生在541年，另外一种说法呢说他生在581年，差了40年。他死的年龄诸位是固定的，那是682年。我们首先来说说他这个出生啊是541年的这种记载。那么关于孙思邈是公元541年出生的，出自哪两本书呢？一本书叫《旧唐书》。这个《旧唐书》啊是5代年间编。另外一本书叫《新唐书》。这个《新唐书》呢是北宋年间编，编著《新唐书》的人是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先生。 在《新唐书》的卷219《隐逸传》中就记载了这样一段，他说周洛州总管独孤信见其少，周是指的是我们讲的这个北周，北周刺史独孤信见其，这其是谁呢？是孙思邈。说见他呀年纪少，年纪很小，曰圣童矣，说他是个圣童，聪明。后面还有一句话，故气大难为用耳。这个人吧，虽然说聪明，但是本事太大也太傲气，我用不了他。这独孤信呢，就是在公元557年这年，北周刚一建立他就去世了。所以您看，依据这个记载，我们便可以得知啊，那么在独孤信去世之前，这孙思邈自然应该出生。有人据此推测，他出生在公元541年。我刚才引用的是《新唐书》上的材料，《新唐书》在用这段材料的时候，基本上是抄录了《旧唐书》。这《旧唐书》卷201叫《方记传》，在这本书里面呢，它也有相关的记载。按照这种说法，孙思邈出生在541年，去世在682年，活了141岁。 其实孙思邈到底活了141岁还是活了101岁，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即使他只活了101岁，在医学非常发达的今天，也还是会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的。那么在1300-1400年前的孙思邈，他遇到了什么高人，或者有什么高妙的养生秘诀呢？ 这孙思邈真的是忒能活。在那个年代，您得想，不是我们今天，就说您家有点钱，就说您家又注意营养又注意健康，活100多岁，这也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呀。活100多岁您总得有个来由啊，实在不成咱就得编个瞎话了。您小的时候肯定遇到什么高人指点，不然的话凭什么您活100多岁？这话您呐还真没说错，他小的时候还真遇到过一个高人。不过他在遇到这个高人之前呢，他差点就没命，他差点就死了。所以我们说到这儿，就要说到孙思邈的童年时光。你想，孙思邈是哪儿的人？那阵叫京兆华原人，我们今天来说就是陕西省铜川市耀县孙家园村。这个地儿您没去过，2007年我亲自去过一趟。他在哪儿啊？您从西安往北奔黄陵县，正中间是耀县，往西一偏，他们家那个地儿啊，正好是什么大山里，所以战争频繁。但是与孙家园这个地儿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战争会死很多人，瘟疫会死很多人，但是与孙思邈他们家没太大的关系。这就是我们讲他是幸运。但是再幸运的人，在那个时代你总得有点小病小灾吧。正是因为您是个大山里，所以才带来了您真的要有个病，要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就很容易要了您的命。孙思邈小的时候就赶上了这么一场差点要了他命的病。正如晚年他在《备急千金药方序》中所说的那样，又遭风了，屡造医门，汤药之资倾尽家产。他说他小的时候曾经得过一场病，为吃药那把家里头都弄得倾家荡产。什么病至于让他们家倾家荡产？这风冷啊，咱们现在算着大概就是什么疟疾。这病离现在 我们说一千好几百年了，真实的情况恐怕谁也不知道。那么但是在孙思邈的家乡啊，关于他小时候的这场病却一直口耳相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诸位，这故事可不是我编的，是我在2007年去那边采风的时候，人家老大爷给我讲的。哎，说什么呢？说呀，在孙思邈小的时候，他曾经呢得过一场病，这个病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风冷，就是发烧，也就是疟疾病嘛。疟疾病我们知道吃点什么金鸡纳霜啊就好了，但那阵也没有这些药，所以孙思邈得了这个病以后啊，每天跟着越来越冷了，小孩啊吃了什么药都不管事儿，家里面眼看着倾家荡产，这孩子也要死了。当时他的妈妈坐在家里面一看这孩子如此，孩子是妈妈的命根子，干脆我呀也拴一根绳，在房梁上拴一根绳，我等着上吊，等着孩子前脚一咽气，后脚我马上就钻进我已经拴好这个绳里，咱们这娘俩呀干脆一块走吧。正当这个时候，突然从外面来了一个鹤发童颜的江湖郎中。这个江湖郎中啊一推门进来就跟孙妈妈说，哎呦，我就剩这一包药了，赶紧把它煮了给您的孩子吃了，我告诉你，您孩子的病包好。说话的这功夫，孙思邈在床上烧醒了，一看哟，有人给送来药，赶紧爬起来给人磕了几个响头。这个时候医生走，孙妈妈赶紧的烧上火开始煮熬这个药，一边熬药一边擦着眼睛下面的两行热泪。转眼之间乌黑滚烫的药烧好，孙妈妈把药就端到了孙思邈的跟前，一边吹着一边说，孩子你赶紧把它吃了就好了。正在这个时候，孙家的大门又被人给推开了，只见邻居的大婶急急忙忙的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说大嫂啊，您赶紧去看看，我家婴儿瞪眼了，马上就死，您赶紧看看怎么办吧。这个时候孙思邈机灵啊，他马上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哟，我这刚熬好了药，您赶紧把这药端过去给婴儿吃了，还许没说有救呢。他这么一说，孙妈妈也不好意思了，对呀，我这有药，您赶紧把药端走给您的孩子先吃了不就行了吗？这个时候这个大婶说，哎呦，这怎么能行呢，您家的孩子也处在生命的危险期，而且药就这么一碗，我怎么能端您的药。这个时候孙思邈又劝，您端去吧。这个邻居的大婶见状也确实自己的孩子肯定心疼，死马你也得当成活马医，何况现在孩子没死呢，刚瞪眼呢。于是乎赶紧又拿了一个碗，从这个碗中把药倒到那碗上，倒了一小半，端着那个小半的那个碗高高兴兴的千恩万谢的走了，这边就把这个多半碗药也吃了。故事说到这儿您自然就清楚，故事的结尾自然是一碗药救了两个人的命，两个孩子全都好了。于是啊，小小的孙思邈从这场病开始就立下了将来要学医当郎中的这么一种志向。有人说了，这故事前面这段啊我听着挺好，后面这段是不是您瞎编的？这可不能这么说啊，这是原来那故事自带的，人原本就有这么一段，谁家不是这样啊，久病成良医，就是这个病害了您，您将来不想着我要跟这个病做斗争啊。人力志向往往都是很小很小的事，他怎么就从一个病号成了 转眼之间就成为了药王呢？ 我们知道，老子在《道德经》中说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意思是说，无论多么远的行程，都是从脚下第一步开始的，比喻事情的成功是由小到大逐渐积累起来的。那么孙思邈日后能够成为药王，他年轻时又是经过了怎样一番求知问学的过程呢？ 你立下这个当医生的志愿，你首先得认识字，你首先得认识什么花什么草治什么病，打好基础才能成为好的医生。孙思邈在7岁的时候能背上1000多个字，这1000多个字都是他会写的啊。等到了20岁的时候，孙思邈就已经老子、庄子、诸子百家，还有什么佛教的经典、道教的经典等等，就无不精通了。那么这个时候的孙思邈，他就想，我未当郎中，基础已经打好，现在我的任务是什么？我的任务是，我得找一个好的郎中，我拜师学艺。到哪儿去拜师呢？孙思邈想到了一个地方，太白山。这个太白山呢，是秦岭山脉的主峰，高3767米，是我国整个东部地区最高的山峰，比华山还要高1400多米呢。太白山那个地儿可出一些药材，杜仲等9种国家2级保护植物，紫斑牡丹等11种国家3级保护植物，都是单独出自太白山。所以孙思邈来到太白山学医，学医这是太对了，因为只有这儿的药物最多，它被称为我们国家的天然动物园、天然植物基因库。来太白山投奔谁呢？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啊，后世由于孙思邈太有名气了，所以是谁教的孙思邈，这师傅就被淹没。所以孙思邈跟谁学的，一，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我们只知道他在太白山学艺。当然，在学艺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他还得回家，他不能天天跟那儿学艺，他家了还有个高堂老母呢。再说，您学艺的时候，您得交学费，您没有钱了怎么办？没钱了，您得挣学费，挣够了学费，您再来不晚。所以孙思邈在这儿啊，也可以说叫什么呢？用一句现代的词儿啊，叫半工半读。这俩月学医去了，那俩月打工去，得找工作。找什么工作呢？利大甚大利不亏的，给人家怎么样呢？学锯树，把这树锯好了以后，把这树很圆的，把它劈成一块一块木板，给人家拉锯扯锯。咱们小时候说拉大锯扯大锯，就是把这个一块很圆圆的木头得给他锯成木板，天天帮人干这个活。就在他给人拉锯的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下面的一个故事。这故事说呀，有一天正好他给人家拉锯，突然之间呢，就看到啊，路上有个中年妇女抱着一个大约5岁左右的小孩，走的是非常的着急，走得太急了，可能没看路，所以一下子一个马趴就在路上，正好离孙思邈很近。孙思邈马上3步并作2步抢到前面，给这中年妇女就扶起来。这一扶起来就问，大嫂您干嘛去这么着急？这个时候再一看，这个大嫂啊眼睛就红了，说您看我这个孩子，哎呦，也不知道咋了，他就病了，病得就这样上吐下泻的。孩子他爸爸又没在家，我这山里头又没有个郎中，我得到镇上找郎中看病去，你看走得急了就栽了。可是我这离镇上还10多里地呢，你说这孩子，哎呦，这可咋好啊。就在这个时候， 孙思邈他毕竟学过医啊，他一想赶紧的先别说了，赶紧的号脉吧，哎，也叫号脉啊。这一号脉不要紧，一边号脉一边看这孩子的舌苔，一边在想，这可咋办？我一拉锯的，我哪儿给他找药去？低头一看，哎，我刚才放这个树不就是檀香木吗？这不这么多檀香木的锯末，抓一把，给这个大嫂。我说大嫂，您别瞧病去了，别花那瞎钱了，您把这把锯末回家，搁锅里头一煮，再放点生姜，生姜外带这个檀香木的锯末水，喝完了包您好回去。大嫂说真的，孙思邈说我还骗您不成吗？我也没跟您要钱。哎，回去试试。这妇女也不哭了，赶紧就回家了。煮完了一看，嗯，喝完了这孩子还真就好了。您要问这檀香木加生姜这啥药方啊？这能治啥病？生姜您知道治啥病吧？驱寒。檀香木它跟生姜是一样的疗效啊。这孩子就是痉挛了，就是胃寒造成了痉挛，所以自然上吐下泻。咱们也有过那种情况，突然之间一着凉，肚脐一着凉，赶紧的就上吐下泻。你这时候就吃着喝点姜糖水就完了吗？他为什么不开点白糖？谁家有白糖？就光生姜得了哈，再加点檀香木，这锯末一熬，所以自然就好了吗？哎，你别说，这个大嫂就觉得，哎，你看这个拉锯的人还挺本事，还也没跟我要钱，那我得给他做做广告，对不对？逢人便说花园有个孙思邈，这孙思邈的名声就出去了。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跟随着百家讲坛的纪连海和郝万山两位一起了解了中医方面的很多故事。在下周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您讲述更多的中医故事，也欢迎您下周继续收听健康加油站之中医故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延庆医院执行院长汪洪斌做客直播间，和您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消化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我藏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走。